终结一周压力，释放心情。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，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，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每周末12点到16点，节奏驾到，动心陪伴。嘿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，只为你带节奏。Here comes the beat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12点04分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，跟我们来一起听音乐，共度这周末的下午好时光了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，节奏驾到4小时的直播内容，一分一秒的陪伴大家。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，Mr. 常，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和你相会在这样的电波当中。我们来一起分享音乐，一起来分享周末这样的惬意生活。无论有什么样的一些个压力，生活当中的困难、焦虑、疑惑，都可以在音乐当中得以化解。人们信任你，愿意对你敞开心扉，或许是因为他们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自己吧。今天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就是释放的音乐作品，我们能够跟你一起去分享一下这样一种在城市当中的巡游， 而巡游的视角并不是你走在大街上，而是有机会的话跟我们能够在音乐里边乘坐一架直升飞机，在空中遨游，慢慢滑翔。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， 节奏驾到，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，Since 2015。 刚才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个非常浅淡的背景音乐，这样的一个音响效果就应该是采样自直升飞机的螺旋桨，但是我相信这个距离应该还是有一点点的远的。那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离近了以后它不就削着你了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螺旋桨的声音呢给到我们一种比较这种就是远的距离，所以我们听上去时候呢有距离感才能够产生美感嘛，对不对？12:11，节奏驾到，迟放的音乐是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里边的音乐选择。当然我们在一边用音乐游走这个城市，同时也可以来游走一下音乐的长河。当然我们在此也向你发出邀约，今天是11月28号周日，还有3天，下周三也就是12月1号，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会联手一些音乐家们，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带来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，也会邀请到钢琴演奏家盛元仔仔，还有琥珀弦乐四重奏，管风琴演奏家沈元，还有声乐团天津歌剧舞剧院。同时呢，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3位男主持人也会加盟到演出的现场，他们分别是思萌、大佐以及我。我们也会在下周三12月1号的中午12点到13点钟，给朋友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带来今年的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。所以在此呢，我们把这样的一份福利，没错，记得哦，是不用花门票钱的福利送给大家，希望您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现场演出当中。当然呢，我们的各位观众们报名之前也要一定要记住，参加我们的收官活动一定要记得遵守防疫要求。那如何能够报名到我们的音乐会现场参加呢？很简单，现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，回复报名两个字，点击链接就可以填写报名表了。填写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周一上班之后跟您取得联络，记得要保持电话畅通哟。 90s, 80s and today'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。 我们继续来听音乐，刚刚在音乐当中寻找到了楼顶的质感，是吧？在楼顶我们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视野呢？反正只要睁开眼，你就能够看见脚下的楼，当然我相信可能周围还有比你的楼更高的楼层，所以在楼顶的时候不妨向下望了以后再往上望一望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往下看的时候会害怕呀，所以往上看的时候可以有效防止恐慌恐高症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。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。 从今往后，要直面本心，要更加诚恳地活下去，要接纳真实的自己，承认他所有丑陋青涩的部分，而坦率地活着。哎，我怎么感觉这句话特别适合用于最近特别火热的一部电视剧《当家主母》当中的宝琴、翠喜，他们的人物关系当中就多了几分微妙，对不对？12:20，我们刚才在音乐当中听到了有直升飞机的声音在高楼当中穿梭，而现在你仔细听这背景音乐当中还有淡淡的地铁的声音，有吗？城市当中的轨道交通穿梭于在地下，这也是我们有时候每天上班通勤的必备的选项。所以听过这样的音乐时候，是不是感觉到哎，又要上班了，到周一了？不要吧，今天还是周日哈，朋友们不用担心，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。 Here comes the beats， 我是 Mr. 长常小航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，回复报名可以获得我们的12月1日的5间音乐会的相关的活动的报名链接，当然也可以回复一下好友，获得主播的二维码，加好友还可以进入听友群当中呢。 节奏驾到 Rhythm Mix，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， 清爽自然，悠闲驰放，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。 在我们刚刚这样两段的音乐当中，刚刚听到了有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声音穿梭在楼宇当中，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地铁的声音，这种车轮在摩擦铁轨的时候的咣当咣当的声音，还有什么声音？在地铁站里面的人流的声音，对吗？略显嘈杂，但这就是我们城市生活当中的原本的样子呀。12:24，继续来听我们的下面一首音乐作品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给朋友们列好了歌单啊，也供您查询。直接回复歌单两个字，然后呢，我会给您手动回复过去第一个小时减压迟放单元里边的所有12首音乐作品的名字。Distance Love 带给我们的 Cosmic， 以及来自于 Beat March 一的一首 Heat。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，Stay tuned， I'll be right back。一会儿见了各位。 见温度，减压，释放 ，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。 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请欣赏《一起向未来》，作词王平九，作曲常石磊，演唱易烊千玺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。From I to the sky， 天地洁白，一片片存在。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舞晴空，心花怒放，表白。 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。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、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，数量急剧下降。2020年6月，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。 我特别激动，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，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。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，哪怕我的肉一般，还可能有寄生虫。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，让我居无定所，才有了今天的成绩。最后，我也想替上榜的动物们说，上榜不是我们的选择，而是我们承担的后果。 请保护野生动物，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，有持有放，状态怡然。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，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。 12:31 Welcome back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， 我是 Mr. 常小航。那么在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依然是迟放的音乐单元，所以在这里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音乐节奏，跟着我们的 tempo 来一起行游一下这样一个大都市当中的场景。你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匆匆忙忙呢？在音乐里边，你能够发现到刚才我们有地铁的声音，地铁站里边的人流穿梭的声音。那现在在这音乐的后面，你又能够听到这潺潺流水。这并不是小溪啊，并不是小溪，而是我们能够听到的路旁的水渠，没错，还有一些在雨天的时候的下水道的声音。所以这都是来自于城市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，所以由此我们也不妨会想到非常辛苦的环卫工人们，他们每天早上很早很早起来，就来为这个城市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贡献。而迎接我们的则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城市和整洁的城市了。在这城市的运转当中，有无数的人们在付出着努力，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人们也在不断的忙碌着，为自己的生活啊拼尽了这个努力，而且要去也为自己的这个家庭也好，为自己的单位也好添砖加瓦等等等等。我们在这里的不能够一一去列举，只有用音乐为你带节奏了。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， 每周六周日中午12:00-下午4:00，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Only on FM 97.4。 我是 Mr. 常，在这里邀请大家关注音乐，就等于关注自己的生活。 节奏驾到 Rhythmix。 点点滴滴的生活都是来自于声音当中的一种总和。刚才我们又听到了车流的声音，对不对？这城市当中的声音，我们是一种加一种，一层加一层的叠加在音乐里边去，很有意思这样的一种创作。我们今天带给您就是这样的一个 Every Minutes in the City， 我们的音乐和城市的关系就是这么的简单啊，用音乐去讲述城市的故事，用音乐去表达城市生活。节奏驾到，您正在收听。所以说像今天这样的迟放减压音乐作品，不知道您是否还喜欢呢？当然您也不要忘了，如果觉得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，也很简单了，现在赶紧关注并且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，叫做听听 FM， 这也是我们收听节目最稳定的一个客户端。没错，下载听听 FM，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内容。换句话讲很简单，我们再给您一个更加详细的指导，下载听听 FM， 下完之后呢，搜索一下节奏驾到，或者搜索常小航我的名字，你就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内容了。还有更多的精选的音频节目的作品，很短很精致，也希望您可以来点播收听。听听号欢迎大家关注。12:41 Every minute in your city， 在大城市当中如此，小城市里边呢可能会是另外一番的样子了。我们继续来听，在音乐里边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音乐当中，还有在那些个非常非常细小的声音采样里边去寻找自己的生活足迹，请对号入座。 清爽自然，悠闲驰放。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。 刚才我看到有人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留言说，哎，刚刚那个嘟嘟嘟嘟的声音特别特别像卡碟。我要郑重声明一下，那个不是卡碟的声音，那个是直升飞机的螺旋桨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感觉啊。我们要开展一点想象力好不好？虽然咱没做过是吧，咱没见过，咱没听见过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以前的时候有机会能够去一些个地方旅行，总会有一些个旅行的项目就是乘坐直升飞机去游览。我还真做过几回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呢是在加拿大，在尼亚加拉瀑布旁边有一个叫做 Niagara Falls 这个小镇的旁边有一个直升飞机的游览中心，这里边你可以买票，然后呢乘坐直升飞机在空中游览整个的尼亚加拉瀑布。在加拿大那边，在美国这边，包括马蹄瀑布和这个美国这边的这种像婚纱一样的瀑布，非常漂亮，而且还可以再乘坐雾中少女号游船整个穿越一下湾流峡谷，很有意境。当然在下了直升飞机之后，你还会获得一张照片，就是他们的摄影师会帮你拍好一张照片在你登机的时候的样子，所以你都已经上天了，还不拍几张在天上的航拍照片吗？那个时候手机不太行，所以只好拿着一个很笨重的相机拍来拍去的，自己技术也并不好，所以拍的照片就那么回事。哎呀，时隔多年之后再想一想，这种情况有机会的话真想再来去体验一次呢。还有一次搭乘直升飞机旅行的经历是在 Grand Canyon 大峡谷公园，当时是乘坐直升飞机然后游览整个的大峡谷。无论是南峡还是西峡都应该有类似的项目可以体验，但是有些时候会因为天气的原因直升飞机不能够起飞，所以就只能搭乘固定翼飞机了，所以螺旋桨的飞机坐进去以后好像这个抖动会更加的猛烈一点。不过应该不用害怕，他们每天这样去迎来送往这么多的游客，应该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飞行员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放下心，睁开眼，把身体的重心交给这架飞机，让它带着你飞翔就好，就这么简单。而现在更加简单的事情，你可以选择一个更加舒适的姿势，在任何地方，在车里，在家里，甚至在加班，都可以能够通过音乐给我们自己获得一种释放减压的生活态度，选择一个美丽的景色，想想看今天晚上可以吃点什么，跟谁一块吃，配配酒好不好？节奏驾到， Here comes the beat。 奏驾到 ，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。 12:49了啊，时间就跟耳边的声音一样，像流水一样的哗哗就过去了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想到很多很多生活中的压力。刚才我们说嘛，既然是减压、释放这样的音乐，想必各位生活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负担或压力。有了想做的事，然后努力去实现， 这是正向的辛劳，并不会那么的难熬。所谓的压力呢，是明明不想做却非做不可的时候感受到的内心负担，不是吗？所以明明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时候，给点音乐，给自己的生活自带个节奏，多好，是不是？也许有了音乐之后，你就是那个自带 BGM 的少年了。还有三分钟，我们的第一个小时迟放的音乐作品将会告一个段落，而稍后的一个小时呢，我们会邀请大家跟我们走进一个音乐的现场，来回顾一下今年的 AMA 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当中的那些获奖名单、获奖歌手，还有那些获奖的单曲，以及更多的是来源于今年的 AMA 现场的一些精彩的表演片段，我们为您送上节奏驾到，一会儿见的朋友们。当然也不要忘记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，回复报名这两个字，可以能够获得到我们在12月1号进行的奔跑吧莫扎特这样的一个音乐分享会的报名链接。不只会有各种演出的音乐家们在现场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我们北京乐广播三位男主持人，我思萌、大佐会和古月一起为您送上精彩的午间演出，欢迎朋友们来报名喽！公众号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，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好了。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， 北广购物预热双十二优惠让利，提前享受双十二送积分再立减，尽在11月28号至11月30号，新老会员来电全场商品立减20元，同时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购物立减5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还不快来享受折扣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